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早晨的气温低，早晨提醒大家出门的话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大伙儿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医院现代化的财务管理转型和升级会给我们的看病就医过程当中带来哪些变化。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我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儿科研究所及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信息中心的主任孙磊，孙主任，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智慧财务产品经理夏景泉，夏经理，也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大伙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子小麦，也欢迎小麦。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新时代下这种医院财务管理系统的转型和升级会给我们看病就医就诊过程当中带来哪些变化。其实之前我们邀请过三位嘉宾和大家伙谈过一次现代医院的财务管理系统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其实那期节目啊，就有很多听众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哈。我记得当时小麦那期节目时候咱们说到，其实现代医院的这种财务管理系统，我们认为就是医院管钱的事儿，但其实和我们的就诊体验和我们的就诊花费 密切的关系， 对，都是有密切联系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回答一下在之前那期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和困惑哈。大家伙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三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每人一个精美的双肩背包。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啊，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只要您听了我们上期节目，这个节目对您来说应该是了如指掌，答案非常的明显。就想问问大家，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想问问大家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在收费环节介入到我们的信息化系统的呢？也就是给大伙三个选项吧， A 选项2015年开始的， B 选项2016年开始的， C 选项2017年开始的。到底是哪一年开始在收费环节介入到了信息化的管理系统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关注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上为大伙公布获奖名单，你也可以点击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那个幸运的听众。 患者看病就诊刷卡微信京医通支付缴费形式越来越多，医院财务怎么管好这些钱，人脸识别报销，电脑自动断电，越来越多的黑科技应用于医院管理，智慧财务管理系统如何帮助医院管理转型升级。健康投资家邀请北京首尔所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孙磊，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智慧财务产品经理夏锦泉一起跟您讲讲玩转黑科技，现代医院管理智慧升级。孙磊，首都儿科研究所及附属儿童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高级会计师，软件工程硕士，国家卫健委经济管理后备领军人才，曾任所院财务处长，北京市卫计委核算中心综合科科长，现任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理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组织研究中心医院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公立医院经济管理绩效考评专家组专家，长期致力于卫生经济等方面理论和实践研究，从事国家级课题研究两项，省部级课题研究四项，主导并参与建设了北京市卫生经济指标平台、北京市财务管理信息平台、北京市医院物流信息系统等多项财经信息化建设项目。夏锦泉，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与数据研究院智慧财务产品经理，负责智慧财务产品线的规划设计、研发推进与发布推广，长期致力于财务信息化领域的咨询研发与管理工作，曾担任过众多大型项目的业务咨询、架构设计、技术攻关及项目管理工作，是大型财务业务系统方向的资深专家，对医院管理会计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谈到了其实现代化的医院管理系统和医院的方方面面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一直在说现在医院都提倡的是精细化的运营和管理，也想问问小麦，其实医院的精细化管理作为一个普通的患者，或者作为一个我们说资深的健康圈的媒体从业者来说的话，你觉得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那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行政上的，可能行政上的这个采购，那简单一点说就好像管过日子似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的这些采购的成本是不是不要那么铺张浪费，然后通过一些这种技术手段或者是数据手段上的这个核查，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可能过去有一些多采购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这个就可以改善管理，那这是降低成本的一部分的这个精细化管理。那还有一部分呢，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医院进了这种大的器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优化这个流程，让它这个大器械的这个利用率更高起来，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那个回收成本回收的更快一些嘛。这个其实就是把那种说这个成本中心变成这种利润中心，那这样的一些变革呢，其实也是精细化管理的一部分。那我感觉到医院里面其实可以有一些这样的精细化管理。 这是小麦看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到底在医院体现在哪些方面。我相信这个问题孙主任是最有发言权的。作为一个医院的管理者，您跟我们说说，其实现在的医院它的精细化管理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实小麦刚才说的非常专业了。我也结合小麦刚才提的两个方面啊，去深化的一些聊一聊。然后您其实提到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信息化手段也好，或者我们管理行为也好，在我们日常的行政成本上是否有所节约？那我们这是这么考虑的，两方面，一是我这边说一下管理行为，等会让夏经理啊说一下我们技术手段。但是管理行为我们是这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最平常的，我们说我们领个办公用品，那这个领个办公用品，那么我们到底是说成本中心还是利润中心？那么两位可能觉得，哎，这个领办公品 这应该是成本嘛，然后花钱去买纸啊、买笔啊。 但是必要的这个投入是肯定的。那这个必要之外，我们怎么去管？所以这个和我们的绩效可能会关联起来。我们是在一定量的情况下，那么之上我们就要扣它的奖金了。扣科室奖金。 也就是说，一个月，比如说你领了三根笔，这个应该是正常的，都能使用了这么多，你领三根是没问题的。但你一个月领了50根笔，那就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跟医生朋友也经常交流了，他们这个丢笔的情况也很常见的。 所以说这只是简单用小的一个场景了。那么另外，但肯定它也和数据有所关联，包括您刚提到跟科室之间的。 对。 那么有时候领纸，比如说我们行政打印、办公公文流转，那么这种也很多。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提倡，既然这个想管，那我们最好说这种管理是无感的管理， 那么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我们原来用纸的地儿不用纸了，我们用笔的地儿不用笔了，那么在现代化技术手段是都可以做到的。 好，我觉得刚才这个孙主任提到了一个无感化的管理，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有一个规章制度，比如说约束你这个月只许领三根笔，这个时候其实作为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真正使用的这个会觉得我就是干的活多了，我就是用了四根，怎么了你还要扣我的奖金，我干活多还错了，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会挫伤它的积极性。但是就像刚才这个孙主任说的，我采取了这种比如说无纸化的办公，我让你其实该用的地方其实你不再使用这种传统的工具，有现代化的提供给你，我只需要我们说一次成本的投入，可能后面的这个产出会比我不断的这种小成本投入要高很多。通过方式的转变，既能达到我们说节约成本的目的，同样又可以让你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不至于受到约束。 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技术手段就很重要了，因为比如说可能不同的科室之间它这个习惯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 不能一刀切， 对呀、啊，那你像内科的那个大夫，那人家就是要不停的写病历，不停的写病历，不停的写病历，那他可能用的笔就是多嘛。那你像外科的，他可能主要在做手术，那他可能用的就相对少些，如果这个时候一刀切的话，确实很容易挫伤人的积极性。 这个个性化的管理如何，我们说这个、 这要看技术。 对，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既要控制成本的同时还要把它做出个性化，这个夏经理是如何实现产品的这种个性化的定制？ 刚才提到这个无纸化办公就是非常重要。现在医院管理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通过信息化手段改善整体内部服务一个流程，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日常的一个报销，如果你还是以前那个拿这个纸质来填的话，你可能还领一支笔，对吧？那我们通过线上这种手段，我们结合这种像现在我们推出这个智能报销机吧，就你把这个发票进行扫描，扫描自动识别，智能填单，然后你每一个到底那个额度里面到底是能花多少钱，你哪个科室花的，你哪个项目花，都给你清清楚楚给你算明白，这样通过这个流程化的包括手机 APP 结合，它能流转到对应领导进行审批，那么到财务这个地方呢进行审核，最终完成这个报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手段，它节约了我们整体的一个一个是纸张的浪费，另外一个就是效率上比以前更提高了。刚才也提到就是医院里面像类似于精细化管理，比如说你这个科室里面你要对应的药品耗材，你不能是拍脑袋的。现在医院精细化管理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这个基于我们以往成本的核算的数据，它类似于什么根据历史的这个情况反推回来，我今年或者是我这个季度这个月我要到底买多少的药品，多少的耗材，怎么耗费，它是有经过预算的啊，我们预算经过详细的一个测算，这里面就是从你的预算到我们支出，再到整体的管控，再到我们财务的后端那个核算，它是一个衔接起来一个无纸化一个过程，也方便了我们前端业务一个开展。 咱们一步一步来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报销系统哈，咱先放一放，咱们先说一说咱们刚才这个孙主任提到的，比如说这种精细化管理当中这种比如说无纸化的形成，甚至我们说对各个这种成本的控制如何做到，比如说每一个科室内科外科有区别，我们说住院的和门诊的有区别，这是不是需要背后我们说强大的这种数据的支撑，甚至我们说还得这种个性化的定制才能够完成，像比如说一个医院这么多科室，这么多部门，这么多人员的这种不同的要求。 这个我来答一下吧。那这个我觉得可以这样，因为刚才咱们可能过多的强调这个数据了，所以有的时候您可能两位主持人啊，也感觉到我们必须要数据支持，我们才能做到一些成本经济化的一个管控。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除了一方面有数据的支持，其实还有里面思维的一个改变。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比如大家能理解的，可能在我们企业里已经实现的，像比如说我们签字啊不用纸和笔去签，而在 pad 上去签，手机上比如指纹扫描录入他要确认签字。那么还有一种，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刚才也看到来了这个录播间啊，来了这个直播间以后发现咱们这个电脑其实一直在开着。那其实我就问两位啊，或者问三位啊，咱们这块像咱们知道，假设我们这个上班时间是8点到5点，我们从5点到第二天的8点之间，你们这个电脑一直没有关机，哎对，你们一天浪费多少钱吗？其实这也可以作为小问题，对吧？ 对， 我们做过统计，那这个情况大概一天每台电脑如果因为你的不关机这么一个行为， 你的相当是浪费一天一台电脑2.6元。 哦， 那么直观点，我不知道咱们这儿多少人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研所有一共有1800人， 嗯， 假设我们有100个人没有这个节约的习惯， 嗯，没错， 我们也算过，那么这个一年我们要浪费10万块钱。 哦， 那么如果有一半人呢，900人假设都没有这个习惯呢， 嗯， 我们这个电量啊，相当一年就浪费100万了。 嗯， 对。 所以这个你觉得是什么？这应该一是一个习惯， 嗯， 二现在又会谈到，那我们是不是就去检查？ 对呀，啊，你说 检查的成本也很高啊，我每天得派一个人去啊， 对，而且会让大家觉得，哎呀，我还不知道关那个什么，那我就是忘了，那怎么办呢？可能也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反弹。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现在怎么去解决这种情况呢？ 嗯， 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叫信息化时代， 嗯， 再用信息化技术或信息化思维去解决。 嗯， 我不知道两位主任知不知道，咱们现在每台电脑，尤其咱们行政事业单位啊， 嗯， 越严的一些单位越会安一个所谓的防火软件， 嗯， 防火墙软件、杀毒软件， 嗯。 其实这个在我们信息人员来看，它就是简单一个黑客软件，它会监测你的运行状态， 嗯， 那么只不过把这种监测安全防护和我们的运行管控结合起来， 嗯， 我们在监测它的屏幕是否有一个运行的一个轨迹， 嗯， 就可以帮助它智能关机， 也就是看它有没有动鼠标。 哦， 如果你动着鼠标我不给你关机，但是你鼠标比如说放那儿不动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了，证明你这个电脑肯定是进入到了一个我们说休眠的状态。 对，是 这 样的。这 个时候我就可以远程帮你关机。 对。 哦， 这也和结合您刚才说的内科外科行政都是相关联的。 对，而且这样其实也是一个无感的那个 管理。 对， 嗯，因为我刚才还想问，我就说这个刚才这个孙主任提到了我们电脑没有关机这件事儿， 难道断电吗？ 对，因为这个事情啊，确确实实有的时候确实不是我们不关，是因为这个机房呢很多人会共用，比如说像医院也好，像我们也好，可能这个东西是大家共用的。 对， 我如果关了机之后，我不确保，比如说5分钟之后还会不会有人再来用，那这个时候大家不敢关机，因为一旦你关了机，给别人带来的是麻烦，而且有的，比如说像我们电脑还好。我们重新启动其实费不了多少电，但是比如说有很多这种大型的仪器和设备，它重启一次对于设备的这个损耗，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核算一个成本的问题。 嗯， 像刚才我觉得这个孙主任说的这种远程的方式不需要你自己去操作，它是通过这种我们说智能化的管理方式就可以既达到精细化的同时还节约了成本。 对，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些时候信息化思维就需要咱们脑洞大开一些。 对， 当然肯定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所以要通过我们的数据的一个介入， 嗯， 来保证我们的环境是可以无感去运行的。 对，嗯， 那这个我们说数据的支撑后面的这个技术就应该是夏经理他们需要做的工作了吧。 嗯，这个技术这块呢，刚才孙主任也说到，就是要打开思路，要采取一些新的手段去做到一个无感的一个管理， 嗯， 对， 满足医院精细化管理。 嗯， 刚才孙主任说到，刚才手术里面，比如计算我们这个成本，医生你投入多少时间，他通过这个 OCR 这个图像识别啊，从你进手术室到你出手术室，对吧？还有用，比如说类似于医院里面我们这种大型的这个设备。包括你的使用多少多少次，它也通过像我们真正有个叫 RFID 领用，通过以前都通过这个扫码也好，通过识别也好，它能知道你到底是哪个科室里面，你到进入到哪个病房里面真正使用了，会给你算每次的一个均摊一个折旧成本。 嗯， 啊，这也是很精细化手段的一个很重要一块。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数据，它需要强大一个运算力跟存储能力。现在提供叫大数据，它有几方面要，我是这么理解的。你看这个数据，我认为它是原材料。你看现在的数据，它不仅是那种结构的一个 Excel 表那样的数据，它还有我们你看报销那个扫描下来的图像数据，还有我们这种语音的数据等等。它数据量是比以往来说，这个现在医院里面这个数据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对我们整个采集跟运算来说提出了更高一个挑战。所以对我们整体上来说，要我们这个运算存储它要做了一个弹性的一个扩容啊。另外一个，在我们这个有了数据之后，再经过这个加工，可能再结合一定算法，就形成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嘛。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其实我们说这个数据的背后现在已经上升到人工智能了。 嗯，对， 不单是数据的这种计算了。 嗯，对，而且我听着刚才那个孙主任说到的一点特别有意思，他说哎，我们现在这个管理呢要改变思维，可以脑洞大开，所以也特别想问问孙主任或者是这个夏经理，咱们还有哪些这个脑洞大开的技术，然后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就类似于这种黑科技的地方。 刚才说到这个医院里面这个要实现这个精细化运营，它还是要借助我们现代这个信息技术的一个手段。刚才我提到的一点就是说类似于这种设备的一个跟踪使用，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叫智能互联网的一个概念。它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做到你这个，比如举一个例子 CT 机，你这台手术里面它跟你开的多长时间，比如你用3分钟跟用5分钟，它每一分钟的成本都跟你精细化进行一个分摊啊，它跟我们这个病人这个使用的情况结合起来。还有一种情况就类似于我们这种仪器设备，包括你针对每一个科室里面你使用的时候，比如像我们这个 B 超机，你有可能这个科室已经用了，另外科室可能他临时病人多，他临时拿过去再用一下。那么如果我们借助这种精细化的一个仪器跟传感器，它能做到哎，你去到底去了哪个科室里面，你至少进了这个门我就知道你在使用啊。还这同时在你每一个病例里面，我们每个病人他到底是跟他使用的这个时间再进行一个跟踪，跟他结合起来，就能精确算准我每一个病人啊，我使用这个仪器使用的频次，包括对应的成本是多少，详细进行一个分摊。 这些都是精细化，我们说一些脑洞大开。那这个是通过比如说这些设备或者说这些产品上要有一个追踪设备，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去了哪个科室？ 没错， 还是说他和这个设备的开机上面比如说有一个二维码，哪个医生用我必须扫了二维码他才能开机，那我就是追踪这个医生的信息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个科室的，他是哪个医生。 更多它是通过一个传感一个技术，它类似于它能监控到，甚至有些还能监控到 你每一个开机是否开机，你机器的温度热度，它把整个机器的状态都可能监控出来。比如说你这个机器是否坏了要进行维修，它能在整个大屏里面能看到，这样的话我能就能跟踪到整个机器它的分布在哪，谁使用了， 相当于一个机器装了个芯片，它这个机器的状态是好的是坏的，这个耗材该不该加，它都可以智能提醒你。 对，那其实我们整个医院就变成了一个大的物联网的感觉了，是吗？ 对，这也是智慧医院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刚刚这个夏经理说的是在我们的设备上，您可能能理解，因为他说的传感器啊，我们最常见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刷那个咱们小区门禁卡，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传感设备。那么这种情况像夏经理说的那个情景是比较未来化，但其实这个未来化也就大概在3到5年之间应该可以做。因为什么？夏经理说的第一个条件一定是有联网状态， 都得 WiFi 覆盖。 对 WiFi 覆盖，但现在您也知道，为了便民惠民，我们医院是本身都是 WiFi 覆盖了。这小点已经达到了。第二，刚才说了，在一定的区域，每个比如10米、每个20米，我们都要有一个接收状态。 对。 然后通过比如说我们在现在您可能也知道，我看咱们这个电脑上也贴了一个。叫什么什么资产清查，什么什么资产标签， 得有识别码。 对，但未来这个一定是可以发射微频的一种传感设备，传感器，可能叫 RFID 芯片。 对， 这个不用管它，反正就是一个芯片，它能监控。还有一个，如果把人也作为一个物的管理，那这个效果就更强了。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比如说医院里我们有穿白大褂，如果在白大褂上我们别一个我们医院的 logo 徽章。但这个徽章您可能看不出来是徽章，但它其实是个传感设备。那么这时候再结合刚才说了，我们说成本核算，我们这个人抱走这设备，谁抱走的，这设备谁使用的，都可以监测到了。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间谍电影里面，别看是一个纽扣，其实里面是有追踪设备的。 其实还有一种，比如说刚才咱们上来也简单提到过人脸识别，人脸识别相对比较静态。那么第一种场景就是我们的高效审批。行政的成本一个降压， 就是说到之前那个报销系统，咱们说一会儿再说嘛。这个报销系统，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人脸识别可能会提高，第一是它的效率，第二是它的真实性。 而且报销这个事情，我真的有很多要吐槽。 我们可以畅想啊，就未来这个报销场景，比如说我们走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它通过人脸识别就能识别是你某一个职工，对吧？它能跟你的身份进行一个绑定。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进行审批的时候，或者是我提交的时候，它有个确认，就知道你这个人真正去做了这个动作。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通过这报销机，它还有另外一个新技术能够应用，比如像我们的 OCR， 它能把你的票据一扫，比如我从北京到广州，我去了几天，包括我回来那个票它也能扫出来，就知道我是什么级别领导，它的补贴多少，它自动给你算出来，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些发票现在电子时代，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什么防虫跟防查真伪， 啊，它自动完成一系列动作，它再传输到我们整个整个信息网络，包括传输到领导的 APP， 它就完成一个审批，这样。一个是也是内部服务提升很好的一个体验，也是新技术的一个应用场景。 之前我记得上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我们说报销系统，因为现在如果报过销的朋友可能都深有体会，报销的时候你要打印发票，把发票拿出来了之后呢，要找各个领导签字，可能你要找部门的主任签字，你还要找大领导签字，一批签完字之后呢，交到财务，财务开始给你核算，到最后再把这个我们说报销的钱打给你。但是通过这样我们说精细化的智能化的这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以后，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在各个部门找领导签字了。所以说现在这种信息化的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正在改变我们传统的一些我们说这种流程方式，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整个变得更加的顺畅。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都建立在一个成本的基础上，不管是设备的芯片也好，还是这个智能系统的这个采购也好，其实都有成本。那也想问问这个孙主任，这个医院肯定也要核算成本，那采购了这样我们说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现代化的这种精细化的管理的这个模块，它的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到底是如何去核算的？它真的能够达到医院的这个预期吗？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因为正好是您问到我，我这个还有一个财务处长的经历，所以这块情况下，我觉得正好我回答这个相对合适一些。那么为什么？因为这个我是在11月份吧，是轮岗到信息中心主任，所以当时这个记得有一个场景，就是很多的信息化厂商就来找我，说孙主任，咱们明年要报预算了，我们要这个要加设备，那个要加软件，那个要加硬件，我们还要采购些，完为了保证您医院，比如说高效，比如说您这个医院我们会更加安全。所以这块儿在我看来，这就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商业运作模式。就说我们需求方要付钱，那么提供方他要收钱来才提供服务。所以这也是上次说的，我们在我看来啊，我应该是不掏钱才对的。那比如说刚才说了，还是数据我们是也是一种资产啊。那么我们医院的品牌效应也是一种资产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提供方是想提供或者想进入医院的管理来的。那么包括一些大学都可以，所以我们现在讲话叫什么 A 和 B 合作，让 C 去付钱，这是我们在财务界表提倡的。所以现在我也跟院长立下一个目标，说我上任以后，去年我们的运营成本大概假设是1000万，那今年应该是不高于1000万，但是我们要做很多事儿才对。通过内部挖运营增收截肢，那么来保证刚才您提到的我们一些成本的投入也是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 好，这个孙主任是因为我们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有首都儿科研究所这样的一个金字招牌，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找到第三方的买单，但是对于我们说大部分的企业来说，我做这个产品，我提供这个技术肯定是为了要赚钱的，我要有自己的成本回收，我给首都儿科研究所，我虽然可以免费给你做，我不收你的这个成本，但是我问题是我是为了接靠你这个，像这样的大医院已经用了我们的系统，那其他的医院你们也可以考虑用我们的系统啊，其他的医院肯定就要收费了，要不然这个成本没有办法回收。那接下来想问问这个夏经理哈，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到底是如何来去衡量？如果有企业想要采购这样的我们说精细化的现代化的管理系统的话，他花的钱和最后省的钱真正能够达到花的少？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 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早晨的气温低，早晨提醒大家出门的话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新时代下医院精细化管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儿科研究所及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信息中心的主任孙磊，还有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智慧财务产品经理夏锦泉，还有大家伙儿的老朋友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三位嘉宾会在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这种现代化的管理制度、精细化的管理体系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也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想要问问大伙，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收费环节介入信息化系统的呢？大家伙有三个选项， A 选项2015年开始， B 选项2016年开始， C 选项是2017年开始，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精美的双肩背包。如果你想要获得奖品，现在抓紧时间把答案发送过来。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点击查询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幸运的听众呢。好了，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现代化的信息系统啊、 黑科技 啊、管理系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但是我们最后有一个问题是留给 夏经理 的。那下面就让这个夏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如果采购了这样的现代化的信息系统，是不是真的我们说成本的付出是少的，节省的这个收益是大的呢？ 我回答一下，就是大家知道软件行业它是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一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在通过前期的合作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投入一定的跟比如说跟所有孙主任这边去一起合作去研发这个对应的产品。但如果我后面有了这个产品，因为我们是做行业嘛，然后我们做这个行业可能又适用于我们北京是其他或全国其他的医院，那么所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是它不是看单个一个成本，它是看整个行业里面你有没有均摊下来了。另外我们这个成本总体上来说怎么它会有几部分，一个是我们本身这个 收入角度来说，你看我们可以收医院的软件的钱， 嗯， 还有，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咨询，因为基于我们对这个医院里面他懂这个行业，比如你都懂医院里面运营的一个逻辑，我们可以做一些咨询的一个服务，怎么能才能更好的满足医院精细化运营的一个管理需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基于我们前面的一个基础数，可能还有一些服务的一个提供，那么这么我们服务也是可以收钱，所以说我们整个从软件本身角度来说，它可能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你分摊过程中，你带来了一系列的咨询、你的服务的一个收入，所以说它的对于其他医院来说，它因为它是分享了整个行业的经验，它掏这个钱来说，它是值得的。 咱们大概给大伙儿说一个，比如说比例吧，比如说我购买这个软件花了50万，我能不能在一年之后达到我的成本节省到比如说80万或者是100万，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哎，你说那个节约成本是站在医院节约的， 站在医院的这个角度，比如说我花了，我作为一个新的医院，可能您跟这个首尔所合作，首尔所不用花太多钱，但作为我新成立的一个私立医院，我也在采用首尔所现在既有的这一套非常成熟的系统运到我的这个医院整个的系统管理，我要找你们来采购，那这个时候呢我要给你钱，但是呢采购了之后我得知道我这一年花了50万买你的这个产品， 我 得 能 省 多 少钱呢？这个大概的投入产出比是多少呢？ 举一个例子吧，通过跟首尔所一个合作，我们大概测算呢，就是说，以前是负责整个这个医院运营，包括负责财务这部分的，以前大概是17个人的工作量，我们后来发现上了这套系统是通过3个人就能完成，那么其他人可以干别的事情去，那么这整理这个节约的成本将近一年算下来将近是300万，还不包括对应的五险一金水电的消耗等等。 所以说这个投入产出比还是蛮高的哈。 对，而且你看，如果你这个新医院开张的话，你其实只需要一次性的投入，但是如果你真的说大量的人堆在这里的话，那你其实是一个持续的投入。而且我刚才明白，其实那个夏经理说的呢，他的意思说我们不只跟这个后来的医院算这个经济账，你还得算这个社会效益账，算经验账呢。比如说你用了我们的这个软件 OK， 那我们跟这个儿研所结合了很多那首尔所的优秀的这种管理经验，你就可以通过这套软件就学到了吧， 无缝衔接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投入产出比，因为很多说收听我们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作为一个投资人，他可能比如说下一步他听了节目对这个软件感兴趣，对这个系统感兴趣，他想要采购的话，他得算一笔账啊。如果这个成本太高，这个投入产出比不合适的话，他可能也不会选择采购。所以说这个投入产出比，刚才夏经理帮我们算了一下，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哦。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孙主任，其实这个儿研所作为一个我们说老牌的医院，像新医院好说，我采购了新系统，原本招17个人，我招3个人就行了。但是作为一个老牌的医院，我已经有17个人了，现在你只需要3个人，那剩下的这10几个人干什么去啊？这个是不是也是需要，比如说一些老医院如果想要采购的时候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难题？ 是这样，这个可能牵扯到我们这个财务上常说的一个转型了，因为信息化时代来了，你没法去阻挡它，你只能去适应它。那么刚才17到3个是我们一个理论情况，那么也是确实这样，因为刚才咱谈到了很多我们的黑科技上了以后， 不需要人来操作了， 不需要人了。我们原来说哈，有一个人去给你填报销单，那么现在是大家在我们的手机端就自己填了，所以这个理论这场景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包括17到3，我们也是自己做研究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说现在17到3，剩下还有14个人呢。这14个人不是说我们非要给他淘汰掉，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这时间精力拿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国家呀，方方面面在发一些新的一些政策，比如我们近几年比较火的全面预算管理，我们这个内部控制建设，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包括我们这个马上要面临一个政府快制度改革。那么这些人可以完全腾出来时间去做一些什么经济化的运营以及我们的分析测算工作。 对，这就是说其实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升级和提高。那比如说我过去可能就给人家贴片，但我现在我可以去研究政策了，我学新的系统了，我个人其实也得到了升华嘛。 对， 其实我还是站在作为一个普通患者，我觉得这样改变了之后，医院把这些系统啊，把这些政策研究得更细了，当我作为一个患者普通人去医院的时候，我不至于带到处抓瞎，我问这个报销到底怎么报， 很多工作人员说我不知道怎么报，我跟你再问问吧。他们如果腾出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可以去研究这个新的政策，当我在咨询的时候，等我在报销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我再问了，他就会主动告诉我说这个我们现在有了新的这个报销体系，现在有新的这个我们说医保的体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可能就可以在我们说就诊或者缴费的过程当中帮我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对，是这样的。 嗯，好，这个我们说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今年呢，国务院也是印发了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全面预算。那明年一月份要实行新的政府新会计制度。那针对这些制度，这是一个全新的政策。像刚才这个孙主任也提到，我们有更多的人可能从原本的工作当中节省出来了，可以去研究，可以去学习这种新的规章和制度。那这个制度可能会给医院带来哪些变化呢？ 嗯，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啊，我们这个作为患者也好，作为老百姓也好，老是说一句话，就说你这个医院啊，作为这个政府部门或者作为行政事业单位、公益事业单位，你老拿着纳税人的钱去买一些你用不到的东西或者铺张浪费。所以这两个制度其实有些时候啊，是从前端和后端，分别是政府给我们医院上的一个套枷锁或者叫加码。因为什么讲究全面预算？全面预算是这么理解啊，我们花钱之前要有一个预测。 嗯， 那么全面指的是什么？除了财力的一个投入，你比如说像人力、设备，包括房间、空间，都属于我们预算管理的一部分。而不简单，那是我要钱。 以前最简单的就是有没有这个钱来购置这个设备。 对。 但是现在这个设备买回来之后，谁来用，是具体有一个固定的专人来操作啊，还是说大家整体培训，这其实都是有后期投入的费用。 对， 这个时候都要纳入到我们说预算整体的管理当中了。 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光是纳入我们的预算管理工作当中，我们在后期等您这个项目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个考核。那么再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主持人咱们俩之间的一个对话，也是我们预算的一部分应该。 这个为什么也要算到预算里呢？ 因为它要升，对，提升我们的医院的影响力，我们的一个商誉，我们讲话叫无形资产，它也有好处的。 嗯， 那么我们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要花费时间、花费精力来做录这条节目呢？那么后期我们这条节目也是通过您这儿也应该有类似于收听率是吧？这种指标，我们来进行考核这种项目，你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真正能做到这方面？ 嗯啊。对，那实际上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蛮难的事情。那比如说就好像我们要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整个的预测，那现在咱们要怎么样做到呢？ 这个肯定是有一个思想的一个转换。 嗯， 所以一我们说叫借势，因为您已经看到了这相当于国家的文件，我们到北京市也会要转发，我们到医院必须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嗯， 而且这个在企业里啊，它不是一个常见的事儿。 嗯， 如果尤其在咱们外企，你要做一件事儿，必须要有类似于我们的可行性或者是落地方案的。 嗯， 我们只不过把这工作步骤要前置，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预算，一定要有一个绩效啊。说句再直白点的话，我们花钱一定要对老百姓负责。 嗯， 这是我们第一个文件啊，说全面预算绩效这么一个文件。那么第二文件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政府会计制度。 嗯， 那么这个落地，这个可能比较拗口啊，可能您两位也能听说，只是一个会计，大家能听明白。 嗯， 那这个是想说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啊，要一套比较国家认可，那么国家现在也想提现代化管理，那么在国家层面，他会给我们下发一个规范，要求我们记账记得准。 嗯， 那么变相也是相当是我们的资产真实，那么进而通过刚才说以前以后，来保障我们现代化医院管理的一个落地。 嗯。 这个制度刚才您说了，这种新的这个会计制度可能要求记账记得更准。 嗯， 这个不光是我们说每天的医院的这个流水的钱记得更准，我们的固定设备，然后呢我们的桌子椅子，甚至我们说医院存了多少药，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说新的会计制度所要纳入其中的 啊？是这样的，一定是纳入其中的。而且上来有时候我们的笑谈啊，我们的会计只负责今天大收明天大支出去就完了。您刚才说的其实都是国家政府，因为他对于我们是最大的一个投资人。 嗯 啊，那这时候他必须要监管，监管到这种细化程度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快人听完这种改革以后啊，无从适应。为什么呀？记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您刚才想到我们桌子板凳要记到每一笔去，它的消耗也要都记。所以有时候我们笑笑谈啊，有时候我们现在信息化时代应该叫什么叫人工智能。 嗯。 但现在如果没有一些信息化手段支撑，我们很有可能变成智能人工了。 只能人工来做。 对，只能人工。 人工智能如何介入其中，既达到高效的管理，同时又节约我们说人力成本呢？这应该是夏经理这边应该考虑的事情吧？ 刚才孙助提到这个叫人工智能啊，我们信息技术跟不上，就变成只能人工了。 对 啊，这个是。那么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医院的一个智慧财务来说，它是一整套体系，它是从我们的预算到支出到我们的核算，它是一体化的一个衔接啊。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的衔接呢，比如包括我们的记账啊，以前都是一笔一笔录，我们现在只要把你前端的业务管好，它这个凭证啊、账表啊，它是自动生成的，全部一键提取出来啊。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政府会计制度这块来说，也是提供对应的自动凭证啊。我们基于对医疗的理解，提供了10类103种的场景，包括前面的，你看像那个物流采购啊、药品的消耗等等。它在财务端的反应，它不需要你财务去进行一笔一笔敲，它只要把这个数据接过来啊，整个在这个体系里面，它就自动完成了这个账的一个记跟那个表的输出。 嗯，那实际上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通过技术来把咱们的这个会计财务人员的人工给解放了。 对，没错。 OK， 那其实我这边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们医院节约了这么多的成本，包括上半段也说到，我们还利用这个黑科技，甚至把这个医疗器械的损耗的成本也都能够具体的分摊到了每一个不同的科室。那我就想问问了，咱们管得这么细，是不是这个各个科室不同的绩效啊、奖金啊，也是通过这一套的财务系统给算出来的呢？ 这套系统包括对应的绩效奖金的一个考核啊，包括计算。 那咱们，那我还是想问问孙处这边，就是说咱们医务人员的这个奖金到底是怎么算的、怎么发的，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患者的这些消费也有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小麦的问题是跟最后一个是想问的，是吧？是不是说白我们是还是传统的按收入提成？ 对 啊，有这个问题是吗？ 嗯， 所以我想解答一块啊，因为这个也比较敏感啊，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患者完全没必要去担忧这个事儿。因为现代化医院的管理方方面面的，如果我们再按照，比如说啊，我这个医生看这个病人看了多少量，收了多少钱，我再简单去提升这个医院，尤其像这么大体量的医院，它也不会去很好运行下去的。那么简单说一下，我们大概给这个医生做奖金啊，一些运行机制。那么这个可以简单说，我们有一个系数，这个系数确实啊是通过你的病人来的，但是不见得你的病人来我就给你提的多，不是。那么它后面还有三个维度去起码去进行考量。第一个是什么？是难度系数。啊，你做这东西越难，那可能有些时候你的可能拿到的会越多，因为这个不是说别的，这个跟我们未来的医院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对，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讲话，我们也要培养医生，如果这医生啊做的手术越来越简单，那么有时候您可能也能了解，我们万一孩子有病，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地儿呢？一定要来我们家呢？所以这个难度，哎，对， 来这里， 所以这是一个引导方向，它难度一定要考核进去。那么第二什么是这个效率？那确实，你说现在您也知道，北京这个尤其这儿科啊，这个就医资源非常紧张。 对对， 这个效率其实我们也提升，但千万不是说，哎，我花了50块钱挂号费，你怎么就跟我说一分钟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医生看来，他可能又跟第一个相关联的，那么一定的我们的，比如说病症，它是有对应大概的时间的，所以这个效率去一定要做到。那你放心，还有一个，就并不是说我们有时候看的时间短啊，来进行一个考量，作为你奖金，它还有第三个，我们的质量。就通过难度、效率和质量叠加，那么对这个医生进行考核。那么同时，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啊，今天主要也聊了很多成本方面的事儿啊。我们通过水电，你自身的一个节约意识，包括你的办公用品的顶用，那么这些方方面面来进行一个综合对医生进行一个奖金的一个奖惩。 对，因为其实那个我们上半段也都说到了，咱们呢，是在近期才开始的这种整个的这种信息化的这个一个变革。那么咱们在已经启程了，下一步有什么规划可以分享一下的吗？ 下一步是这样啊，因为现在这个信息化投入啊是个无底洞，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叫上了贼船了但是这我们考虑这样，所以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谈到一些商业化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下次比如说我在这个任上啊，可能也是跟这个我们的信息化厂商都说过一个话，就是你在以后来儿研所合作，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商务运作模式，我们可能再去谈。 那么另外一方面刚才说到了，其实还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文叫两允许，我们允许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允许我们节约下的一部分钱要重新返还给医生和护士，那么来保证我们医院健康的一个运行。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有说要不断的跟一些高校包括跟望海要深化去合作，挖掘我们的数据潜力，让数据变成我们的资产，那么保证我们医院才能说不论是数据模型还是说我们的一个管理模型上都有很高的一个产效，那我们也可以包装把它变成一个产品，作为科研成果转化的一方面。 好了，那到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今天的互动问题想问问大家伙，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的收费窗口进行的信息化的升级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2015年、2016年还是2017年呢？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我来公布一下，那个正确答案是 B2B， 我们的2016年。因为为什么？这个2016年我们是结合这个医管局的京医通项目，那么对我们整个的一个收费系统进行一个大方面的改造。 好的，那我们的正确答案已经为大伙揭晓了，正确答案应该是2016年。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公众微信账号向大伙来公布一下我们本期节目两位幸运的获奖听众，每位朋友会获得一个精美的双肩背包。大家伙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那个幸运的获奖听众。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再见。为遮掩心里忧，侧望你，其实我盼可以逗留，可如旧牵你手。机场内，眼泪也决不哭的你，跟我无